其实那这个刚刚讲到这个阳数六阴数七啊，我们说如果啊，如果要说这个阳数是七，其实在临床上面，我们今天虽然我们的人呢活得已经不是那样子整整齐齐的病七天了，但是其实多少我觉得我们身体还是有一点这个痕迹。就像我们有时候感冒，有一种俗话就觉得说感冒大概就是一两个礼拜好那种感觉，对不对？就是觉得哎，如果不是七天好，那么就14天会好，就是对于感冒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而那个感觉是怎么产生的呢？那在那个大陆的郝万山教授在教这个的时候，他提到一个例子，他说外国有人做一个研究啊，就是检测这个人的身体里面的那个成分还是什么的，那他在检测一个人的内分泌啊或什么的时候，发现人的身体啊是有一个七天的周期的，就是大概就是因为我们地球上的人月缺月圆28天左右，然后要硬要分的话，就是七天是一个这个能量的周期，所以人的身体自然而然会有一个七的周期，而且这个七的周期，七天的周期就不只是人，因为如果你要用七这数字来看的话，你会看到说鸡蛋孵21天，鸭蛋孵28天，那兔子怀孕28天，猫怀孕63天，然后人怀孕是280天，老虎怀孕是105天。就是如果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七这个数字在人在各种生物这身体上都有一种规律。但是你们也不要被我这个数字唬到啊，因为你也可以说我们家的谁谁怀孕就272天就生了什么的，就是这个其实有一点啊、怎么讲，有一点这种讲法其实严格在学术来讲是有一点狡猾，因为听说什么13号星期五不好，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如果要搜集13号星期五发生的不幸事件会收集到一大堆，可是如果你去搜集在13号星期五发生的幸运事件也会收集到一大堆，看你的那个观察的角度而已。那但是基本上我们会说人体的整个内分泌整个的节奏这个七日周期是存在的，而它既然存在呢，其实就会对人的身体有一个影响。什么影响呢？就是你身体如果开始抵抗感冒了，一旦引动了你的这个系统了，往往从开机了之后它要完全平复，它会需要借着你的身体周期来完成它。所以可能你的感冒病到第5天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可是你的身体的那种好像有一点怪怪的感觉还是要等到第7天才会刚好 run 完一周它比较好收摊那种感觉。所以以抗病的规律来讲的话，这个七日周期是有意义的。那如果说我们是没有被挑起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的这种比较激烈的这个抗病的能量，就是比如说不叫做发于阳而是发于阴，那这样子的话身体就会以一个另外的周期在运作。那我们都说六是一个稳定安稳的周期，就是这个身体跟病慢慢慢慢慢慢对消灭，慢慢慢慢慢对消灭，就是它的这个用一种慢慢慢慢关机的这种运行方式的时候，是走在阴的这个能量系统上面。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出现六的周期啊、哦，就是大概会有这样的可能性了。那我就要说呀，历代的这个注解《伤寒论》的人，有些人对于这个七日周期、六日周期哦，因为我们很难探究它的真相，在临床上面又没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得到桂枝汤症都是要怎么样？今天得，现在吃药，马上20分钟就要好，不然算你医术烂，对不对？所以谁在等你7天啊？对不对？我们要瞬间疗愈的、啊，所以实际上临床并没有太大的用途。但是呢，这个七日周期、六日周期，有些人因为解释不来，然后就发明各种自己觉得很天才的解释法，比如说那个民国初年的那个余无言啊写的书，他就发明一个很就是他自己很自嗨啦，就是他解释得很高兴，因为他觉得终于解开千古之谜了。那现在我们再看就觉得有点黑线的啊，就是他的那个他什么呢，就是出国旅行3天2夜论， 大家听的都很茫然哦，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礼拜跟同学啊去香港吃美食哈，那我们礼拜一去香港，礼拜二在香港玩一天，那好比说我们礼拜三中午回台湾啊，那这不是旅行我们称之为三天两夜的旅行吗？是不是？那一般来讲太阳病啊都很容易在中午好，所以最后一天通常太阳病在痊愈的时候，大概是中午的时候，身体最容易觉得恢复正常的感觉，所以最后一天一定就是中午痊愈。可是呢，这个去香港的时间呢、啊，如果你是搭那种晚上六点多到旅馆 check in 的时候已经十点了那种飞机的时候，让他问你说你去香港玩了几天呢、啊？你就会说，哎，只玩到一天而已啊，因为第一天没什么玩头，对不对？所以就我只玩了一天。那如果你搭的是早班机呢，那你中午就到了香港了，那你可以玩个大半天然后再回台湾。那如果你说你玩到几天呢、啊、他就说我玩到两天了，对不对？所以呢，于无言那个时候就是依此理论说，如果你是白天早早就发病的话，你就可以病到七天，如果你是晚上晚晚发病的话，一算之下就会觉得只算六天，他说三天两夜论啊，早去晚回的问题啊。所以他就说发于阳是白天病，发于阴是晚上病啊，所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那现在想起来是觉得解释就是蛮好玩的啦，就这样。但是当我们知道就是比较传统的比较根本的这个七跟六的定义的话，可能就比较不会被这种三天两夜论所迷惑啊，这个大概是知道这样子。那另外呢，六之八条啊，他说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他说太阳病，我们说外症哦，其实你要说头痛也可以，说恶寒也可以，反正就差不多那个症状就对了，他只是提一个症状。他会说比如说你得了太阳病啊，脉浮啊，发烧啊，头痛啊，恶寒啊，那个头痛啊，如果你病到第七天之后呢自己就好了，他说这代表呢行其经尽故也。就是张仲景对于这个太阳病有一个假设，这个我只能说是假设，因为太阳病是不是绝对规规矩矩的走在我们的太阳经上其实也很难说，对不对？因为我说过张仲景的这个伤寒论是黄帝内经热论跟汤易经的一个结合体，所以它里面很多双重理论的，就是那个标准是有一点没有切得很齐的部分。那它这个假设就是说太阳病毒进入我们太阳经之后就沿着太阳经往下传，那如果太阳经的抵抗力还可以，它可能传七天，在病毒走完太阳经的时候呢也刚好用完它最后一滴汽油，然后就不再继续走下去了。也就是我们的抵抗能力呢跟病毒在病毒走完一条太阳经之前呢就把病毒消灭光了，就抵抗完了。那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再往下一条经传过去。那这个下一条经其实在我们的六经传遍的系统里面啊，下一条经其实我常常会讲说下一条经哦要讲的比较适当，不如说是下一个区块，就是从营卫的区块走到肌肉的区块，那是太阳转阳明，或者走到淋巴腺的区块，那是转少阳啊，就是是不是一定走在经上，这个我不能说绝对啊，只是这两个系统在伤寒论里面都是存在的。那我们姑且就接受它这个系统，就是一条经走完了它会走下一条经。那其实这一条呢它等于就在用一种方法在跟同学解释它前面那个六日七日的意义，对不对？他就觉得说其实我们的身体的这个一条筋的这个抗病能量，为什么我们能够抵抗七天这个病会好呢？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能量是沿着一条筋跟这个病毒一路走一路打，在病毒走完以前就把它打死了，那刚好七天结束。所以伤寒论因为这一类的陈述，所以很多的研究伤寒的学者都会发现到说好像张仲景在讲一条经要走完好像刚好是七天。那可是《黄帝内经热论》里面又会说伤寒第一天是太阳，第二天是阳明，第 第三天是少阳，对不对？又有这种讲法。所以变成说这两个不一样的临床系统放在一起的时候，造成我们读《伤寒论》的那个天数其实是有双重标准的。就有的时候他说一天两天，你会知道他是指传一条经传两条经，那一条经两条经通常传一条要七天，也不是一天两天。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张仲景如果写说这个病太阳病病到八九天，那我们就会有一个计算说，张仲景讲说太阳病差不多一条经走七天，所以八九天应该是指说走到阳明的时候了。所以张仲景的之后的文章里面讲的一天，到底那个一天是指七天还是一天，很难说啊。就是张仲景的书里面有一个本身有一点参差的地方啊。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一条经啊走七天，那如果走完这条经以前好了，就代表抵抗力刚好把它打完。那他说若欲做再经者，那这里就也就代表说张仲景是承认病毒这东西是走在经脉上面的。其实我们也应该承认哈，就是因为什么红斑狼疮，不是红斑狼疮，带状疱疹什么也有沿着经脉跑的，所以就是说病毒走在经络上这件事情还是可以接受它的，不然的话整个六经辨证系统变得很没有意义嘛。那这个他说如果他要走下一条经呢，那通常来讲太阳经走完他会走阳明经，这个病毒的传变会这样走啊。就是以人体的层次来讲，就是营卫之气攻打完了会打到肌肉去，那在这个病毒要转战到别的区块，这个邪气要从营卫的区块转移到肌肉的区块去的时候呢，那个病毒的能量的本体，我们说病毒的那个灵魂的中枢啊，大概也需要从人的太阳经呢去换一条铁轨到阳明经上面。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一种类似那个007那个什么侦探枪战片的那种状态，就当那个坏人要从这条火车跳到那条火车上的时候，你可以在中间拦截他，把他打下来。所以要那个时候要把它打准。那他说怎么打准呢？就是呢你要在下一条火车，他要从这个火车跳到另外一条火车，对不对？你要把第二条火车在他跳过来的时候把窗户关上，让他被打下铁轨。那要怎么把窗户关上呢？那就是针足阳明经。那足阳明经我们一般最后的定论是说针足三里啊，就是我画在这个十五页上面，不是我画的啊，印在十五页上面那个图，就是足三里的图。那我们其实之前教灸的时候就讲过足三里了，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下针去刺激足三里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这个抵抗力呢就会旺盛起来。而足三里呢正好又是在这个足阳明胃经上的穴，所以你的足阳明胃经会忽然变得比较厉害一点，那比较厉害一点，那病毒就会被推下铁轨啊。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要让足阳明这条经，足阳明胃经变强，然后来挡这个病毒换车啊，就是有这样子的医法。那么足三里这个穴，如果是以这个平常来讲的话呀，是很好很好的保养穴。就像那个大陆的郝万山教授在教这个书的时候，他就说有一些老干部啊，他们被验出来说他们的因为年老了体衰了，所以抵抗力都很低下，免疫功能低下，可是这些老干部就很不服老，还要继续报效国家为人民服务啊。那个你们在笑，是毛泽东写的吧？对，那些人都要做这个事啊。那他们就问这个郝万山教授说：“我要怎么办可以让免疫力回来？”那郝万山就跟他讲说：“那你就每天用两条艾灸一起灸足三里，那好像是每天半个钟头吧，两边一起灸啊。”那这么猛烈的灸了三个月呢，这些老干部再去验，每一个人的免疫功能都正常了。好，所以就是有这么好用啊，足三里是很强的穴。那当然那个不是说你们千万不要听到这种话啊，就觉得哦什么红斑狼疮啊什么什么那些东西啊灸足三里就会好。对不起，不会啦，红斑狼疮那种病个性的因素占太大了，那个叫那个人重新投胎比较有可能吧。那 那这个，所以这个地方呢，在这里呢，他就讲到七天，对不对？就是从这一条，就张仲景写作的时候，其实虽然张仲景的条与条之间不一定是有相关的，但是其实我们会想说，这个人一个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其实他可能思路是有一点呼应的。所以这一条如果在跟前面那个六日七日一起看，可能我们比较能够抓到他想要表现的是什么，怎么一回事啊？这是我觉得读《伤寒论》，我之所以在教这个班《伤寒论》会变成一条一条读，就是这个原因。我从前其实在教《金方本草》那个课的时候，为了我的教学方便，我都是把同一个系统的汤药抓出来讲那些条文。可是那样子的教法你就很难用像读这个一条一条按顺序读那样子，能够去好像隐隐约约看到张仲景在写作的时候的那个思路的转折，那就是损失到的部分。但那样子教比较有系统了，不像现在我教了桂枝汤还没有教到麻黄汤，可是他就给我出来一个什么桂枝麻黄各半汤，那种看他很讨厌，你知道，就觉得你让我先把桂枝汤教完，麻黄汤教完，我再教各半汤不是很好吗？就是不让我有点，就不让我用方剂的系统来教学。但是相对来讲，我自己读《伤寒论》，我是非常刻意的要一条一条读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有希望进入这个书的那个感觉里面。那下面一条呢，他说太阳病愈解时，从四至未上啊。这个四至未就是四五未三十，那五是最接近中午，对不对？所以就是接近中午的那个，以中午为轴心，然后前后大约一两个小时的那个时间带，是如果一个人的太阳病要好，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会好起来。所以才会有一些医家他在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会说，哎，我给你吃这感冒药，你明天中午注意一下，是不是到了明天中午你的胃口就开了？因为感冒会夺取一个人的消化能力嘛，对不对？所以如果第二天中午胃口变好了，那这样子就是他痊愈了。就是通常要完全好就是到中午是一个周期哦。那我们这个讲义的第十五页，我有把六经病的这个周期都画在同一个表格给你们看啊。那这个看，那太阳病，我们先这个篇章还只有太阳篇，所以呢同学就知道一下，太阳病呢要好一定是中午最容易好。可能因为我们说太阳是，因为从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六经其实也在讲一件事，就是太阳区块的气哦是全身最多的，是三阳，然后其次是阳明是二阳，对不对？然后再其次是少阳是一阳。那这个阳气的大小，以它的这个经占到的我们身体的这个面积也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那一个阳气最多的经，它是不是就会跟我们阳气最多的时间有所共鸣呢？对不对？就是人体的寒水之气跟阳气最多的时间有所共鸣。所以呢，太阳病其实要发的严重啊，症状变严重也是中午，要好也是中午。那这个阳气从生出来到最旺盛到老掉，那生出来的那个一点点阳气我们说是少阳，对不对？所以它在早上。那阳明呢，它在黄昏。就像张仲景的那个阳明篇里面就有讲说，这个阳明的高烧往往会日不所发潮热。这个日不所的意思呢，就是太阳要下山的时候啊。那就是阳明篇，那潮热就像潮水一样很规律的，就阳明的病有时候发的最严重就在黄昏。那你也就知道一定是那个时候能量最集中到阳明的这个区块，对不对？所以要好要痊愈，那也就是在黄昏。那至于说三阴呢，它很明显的三阴占到的时间带就比三阳要小，对不对？所以这个做法，张仲景的这个思考呢，其实又是在为我们标示一件事，就是阳的世界比阴的世界要大这件事情。那么 那太阴呢是少阴在中间，厥阴是阴的尽头，那少阴是阴的这个核心中轴啊，那太阴是当作一个开始，而且阳明转到太阴就是从阳道转阴道是太阴的调子。这个东西呢，你要问我什么道理，其实我也说不上什么道理，但是基本上临床上还是可以观察得到啊，所以我们就算它正确。而这个的正确呢就不抵触到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十二经络的循行。比如说我们会说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气走到肝经，所以要睡觉，对不对？有没有听说要什么早上五六点六七点的时候气刚好走到大肠经，所以那时候要起来上厕所，对不对？然后到了黄昏的时候呢气走在少阴经。那从前帮同学还有在帮同学开药的时候就会发现，哎，一个药怎么他家人吃了跟我讲说到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就会人很累很累，那我们一算就会说哦，那是少阴的时间，是肾气不足，所以就加一点补肾药，那他就哎黄昏的时候不会累了。那这个但是那个东西呢是一个我们一般在看一个人五脏疾病的时候用的这个十二经的循行的时间。那六经这个病感冒我们就另外算张仲景的这个，好不好？就这两件事情都存在，但是呢不需要把它混淆的。那其实就大概知道这样子啊就很容易看的。那至于说现在的人是不是真的就一定阳明病啊黄昏特别容易好呢，太阳病中午就容易好呢？我想是不一定啊，因为大家我们的现代人的作息到底还是比较乱，所以有的时候会受到你的那个睡眠跟生活的规律影响，所以会偏掉的还是有了，至少在我身上就是偏掉的啊，我是夜猫子嘛，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再睡这样子。所以我在感冒的时候这件事情是让我很伤脑筋的，因为我没有清楚的预解师，就是我知道如果睡眠是很好，就是晚上乖乖十一点就睡觉，早上六七点起来，这样子我就会有那个清楚的预解师，但是我现在自己身上是没有的，就每次吃都觉得好像什么东西有一点擦身而过的感觉，那种吃药的感觉很奇怪。那这个但是呢然后现在不是但是现在的人呢我们做研究，比如说大陆有做过一些比较残酷的研究，就找一堆感冒的人，他们都桂枝汤症，然后就一天用不同的时间给他桂枝汤，然后就研究就证明说果然桂枝汤在中午的时候吃最有效啦啊。但是各位同学好孩子不要学这种事情啊，不要说因为中午的时候吃桂枝汤特别有效，所以桂枝汤都一直不吃忍到中午才吃，那样病就会恶化了，明白吗？啊，这完全不是同一个逻辑哦。哦，千万不要因为这一句话然后就把逻辑搞错了。就像我们在张仲景谈到医病这个事情啊，我们来跳到前面看一下三之十条啊，他就说三之十条，他说伤寒啊这个病都是逐日浅生，就是一开始生病的时候呢那个病都是很浅的，可是呢拖着拖着就越走越深，所以呢一定要赶快医啊。他就说三之十条，他就说现在的人呐，感冒啊，或有的人呢啊，就是或有的人是什么，开始的时候不赶快医，或者是医的时候不对病，不对病是很可怕的哦，就什么太阳病开阳明病的药哦，那个是根本会医坏的，或者是日子一直拖，然后拖到快不行了才告诉医生，才去找医生，然后医生呢就不按照正确的医感冒的规矩在医，所以呢就打不到病。他说建议临时消息之方无不效也，他就说治感冒这个东西哦，你如果要治你就要整个系统很清楚，然后能够在这个整个治感冒的用药跟辨证的版图里面很清楚的看出这个病人现在病是走到哪里哪个阶段的什么症，这样子治感冒就会治得很好。如果你不能够把这个版图搞得非常清楚的话，那其实是即使是一个感冒也会很难医得好的。那他我们再跳过去看三之三十条啊，三之三十条他说一般人生病啊都不立刻就医，然后呢隐忍寄搓，就是忍在那边希望他自己会好， 然后结果就憋成一个什么呢，慢性的疾病了啊，就是拖在身体里面很久都不会好的病，真的是这样子。你如果感冒不能够每一次都快速的解决的话，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发现你有什么慢性肝炎或者是什么癌症或者是什么血癌，像感冒要转血癌是很容易的，就是很多血癌的患者都是先感冒一下然后就变血癌了，那就是所谓的拖成这个痼疾，还是念合疾，我忘了那个字的注音了。那所以这种事情要很小心，你不要以为说感冒没有关系，有的时候它进入身体跟身体的能量混杂之后就变成另外一种慢性疾病了。所以那个倪海厦先生不是才说治感冒都是治到后来变成不治癌症，治到后来就变感冒，对不对？就它的能量，就你把癌症一直沿着六经打从里经打到外经，从厥阴开始往外推，然后推到太阳的时候就变感冒，然后就什么小青龙汤吃一个礼拜，大青龙汤吃一个礼拜，然后感冒如果能够立刻打掉的话，那个人癌症就会好。如果那场感冒没有立刻把它医好的话，癌症就会回来，就是癌症到最后会还原成这种邪气的状态啊、哦！这就是六经医感冒的六经辩证的一种思考。那他就说，小孩子啊，跟女人呢、啊，更这方面更是严重。那在汉朝的时候，小孩子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因为小孩子生病有的时候讲不清楚。是那女人呢，就中国古时候女人的人权很有问题的，所以呢女生生病常常不好不敢说，怕说了什么家里面的恶毒婆婆说她找借口要休息什么的，就是有一些不敢。一直到民国初年的那个金方家曹寅甫啊，他都还在有一个他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个商人啊，他的小老婆生病，然后呢他就勉强有点勉强让这个曹寅甫去看一下，那曹寅甫就跟他讲说多少钱，那那商人一听到有点贵，然后就不想让他想不是不想让他这个老婆看病了，就觉得死了算了，我不想付钱了。然后曹寅甫就很火，立刻把那个女的就抓回自己那边去，然后跟着商人讲说，你在乎的是钱，我在乎的是人命啊，这个人我拿回去自己医，不要你付钱的，这样子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在中国的这个规范里面，有的时候女人的人权真的不够，所以女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女生生病啊是比较没有人会关心的。那所以他就说要，所以呢食气不和便当早言，这是什么呢？就当你感到身体有一点不对劲的时候就要早说嘛，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哦。就像我常常会有那种感觉，因为我也不是多健康的人，我有的时候外面出了一点汗，然后呢比如说走进什么超级市场，对不对？那超级市场有冰柜啊，然后在冰柜前面站一站看一看，然后就哎就有一点着凉了，然后等到你回到家吃晚饭的时候，那会儿晚饭常常是赖在我外婆家吃了，我也不是回到我家，那就才到外婆家吃晚饭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身体感觉有点怪怪的，有一点点酸痛，有一点什么，但是并没有很明显的误风误寒啊，只是觉得不太对头了，然后赶快拔一下脉，就觉得哦脉已经比平常浮了，就是已经要变成感冒了，然后那我就赶快说好，今天不帮你洗碗，我不做家事，我回去家吃，不要回家吃药，然后就冲回家吃药啊。就是我生病在家里面很大牌了，就孝子忽然不见了，但那个因为就是要这样，就学伤寒就是要学到这样分秒必争。因为我前礼拜五吧，我礼拜五跑去游泳，然后游泳之后呢，因为我头发已经长长，我自己忘记了，所以就湿着头发回家，然后就有点吹到风，然后就头痛，然后我那天就一直没有吃药，就觉得没关系嘛，反正离真正的桂枝汤镇还有一段距离，然后就再拖一下再吃也没关系。那结果等到真的回家再吃药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头痛就很难好了，就它已经进来了。所以治感冒一定要快，明白吗？所以各位同学将来都会变成热情的消费者，就买很多感冒药放在家里面，这样才是学伤寒论的好学生啊。那他就说，因 因为呢，知道寻其邪由，习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就是你一病就要感觉那个病的原因，然后知道趁它还在最表面的时候就把它医好啊。那他说患人忍着，就最怕就是人在那边憋着忍着，那等到多拖了几天，邪气已经进去了，那你就很难对付他了。所以呢，后面的三之三十一条他说，凡事要做汤药，不可避成隙，病绝病须臾，急宜便治，不等早晚则已愈啊，这个很要紧啊。所以呢，从前有同学啊，或者是朋友啊，打电话找我看病啊，他们当然会感受到一件事，就是凡是礼拜天生病的，一定会被我痛骂。因为呢，礼拜天生病，我第一句就会说，你怎么可以今天生病呢？今天药局都没有开，到哪里去买药？哦，是非常霸道的一种言论啊。但是对我来讲，就觉得买不到药，那你要我怎么医？就是现在这个症状，现在就要吃。那到最近的话，就是有人找我看病，我就会先用那个威胁的话，就是什么，如果你这帖药四个小时内没有吃到的话，以后就是不要再跟我做朋友了，就是用绝交来威胁这样子，就是会有这种调性出现。所以就是《伤寒论》，他说你千万不可以因为说今天晚上生病啊、哦，晚上好麻烦哦，那药买不到，我们下次再明天再去买好了。其实这样子病就已经会喘了，就会变得很不好。所以感冒是很快的病，所以他就说，如果你拖了的话，就很难医啊。然后他后面什么服药不如方法，众议为师不须治之啊。就是如果是以一个医师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这个病人呢回去叫他要什么吃了药要盖棉被吃粥。都发汗啦，或者是